以撒意亚先知书第36章。在西泽克雅为王第14年，亚述王善乃黑黎布上来攻打犹大的一切坚城，并且都占领了。亚述王从拉基士打发一位大将军带着大军到耶路撒冷去见西泽克雅王。当大将军站在上池沟旁漂布田间的大路上时，出来迎接他的有希尔克雅的儿子厄里亚金家宰、舍布纳书记和阿萨夫的儿子约阿黑史官。大将军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希泽克雅说，大王亚述王这样说，你所依靠的算得什么依靠？你想空口说话就是战略和战斗的力量吗？如今你靠谁来背叛我？看哪，你依靠的埃及是一根破裂的炉杖，谁依靠这杖，他就刺伤谁的手，且把手刺透。埃及王法郎对所有依靠他的人就是这样。假使你们对我说，我们依靠亚威，我们的天主，希泽克雅岂不是曾推翻他的高丘和祭坛，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只应在这祭坛前朝拜。如今你可与我的主上亚述王打赌，我给你2000匹马，你是否能给这些马配上骑兵？若不能，你怎敢拒绝我主上最小仆人中的一个军长，而去依靠埃及的战车和骑兵？现在我上来攻打毁灭这地，难道不是亚威的意思吗？亚威对我说了，上去攻打那地加以毁灭。厄里亚金、舍布纳和约阿黑对大将军说，请你对你的仆人说阿拉美话，因为我们都懂，你不要对我们讲犹太话，因为城墙上的百姓能听到。大将军回答说，难道我的主上打发我来只对你的主上和你讲这些话，而不是对那些坐在城墙上和你们一样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讲这些话吗？大将军于是站起来，仍用犹太话大声喊说，你们听大王亚述王的话吧，大王这样说，你们别上希泽克雅的当，他绝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让希泽克雅使你们信赖亚威说，亚威必会拯救我们，这城绝不会落在亚述王手中。不要听从希泽克雅，因为亚述王曾这样说了，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归顺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和无花果，个人也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直到我来领你们到一个与你们本国一样的地方去，一个有五谷和新酒的地方，一个有食粮和葡萄园的地方。切不要上希泽克雅的当，听信他说亚威必拯救我们，万国的神中有哪一个由亚述王手中拯救了自己的国家？哈马特和阿帕德的神在哪里？瑟法瓦因的神在哪里？撒玛利亚的神在哪里？难道他们由我手中拯救了撒玛利亚？这些地狱中的神有哪一个由我手中拯救了自己的国土？难道亚威就能由我手中拯救耶路撒冷吗？他们都不作声，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因为君王有命，不要回答他。 希尔科雅的儿子厄里雅金家宅，舍布纳书记及阿萨夫的儿子约阿黑史官，撕裂了衣服来见希泽克雅，将大将军的话告诉了他。